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阅文集团授权，福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重生之将门毒后》，作者千山茶客，第231集《故人归》17。远在千里之外的大帐，年轻的主将忽然心口一痛，那种痛苦从胸腔蔓延至身体的每一个角落，痛得让人不禁弯下腰去。他扶着桌子一角，大口大口地喘气。高阳掀开帐子走了进来，见此情景吓了一跳，连忙伸手去为他把脉。把完脉后却又是奇道： 没什么问题，你怎么了？ 谢景行眉头一皱，突然道： 明日攻打浔阳。 怎么突然决定？ 高阳吓了一跳， 速战速决。 谢景行转身往外走。大梁攻占秦国浔阳，至此三国分立的局面在绵延百余年之后终于被年轻的睿亲王打破，群雄逐鹿就此告一段落，宏图霸业最后花落大梁。成王败寇，秦皇败走，最后半途被敌歼灭。世上只有大梁皇帝，不会再有明启皇帝和秦国皇帝了。历史只会记得胜利者，亡国奴固然悲哀，可如果旧的君主暴政苛待，新的君王却对百姓仁德宽厚，那么民心终于还是会倒向宽厚的一方。百姓不是傻子，自古以来就有投桃报李之说，明君在哪里都会得人拥护。大梁的将士要归乡了，打了胜仗回国总归是一件荣耀的事情，那些家户里有人参军且还活着的人家自然面上有光，便是马革裹尸虽然痛惜却也自豪。陇邺城里的百姓几乎是奔走雀跃，等待着胜利的大军归来，与民间热闹相比，宫中却是冷清清的。罗檀坐在院子里，秋日里难得出的这般热烈的太阳晒在人身上暖融融的，院子里铺了一地的书，惊蛰和谷雨正在晒书。罗檀瞧着便笑了一声，说道： 从前在小春城的时候，他总是把这些书拿出来晒，我倒是觉得书又不会坏掉，有什么可晒的，天还那般讲究，没想到如今倒是我主动替他做起这些事情来。 他的身边站着的青衫男子并不说话。裴郎在一夜之间似乎苍老了许多，他沉默地做事，没了沈庙的吩咐他不能看折子，每日就是看看书，什么都不能做，这样徒劳的日子似乎令他很痛苦。宫中见不到一点欢喜的氛围。陶姑姑抱着两个孩子走了出来，罗檀连忙站起身接过一个。 小少爷们都很康健， 陶姑姑笑道。 奶娘说夜里也很乖，都不曾吵闹。 罗檀的脸上也有了些笑容。 这般乖巧倒是随了娘亲的性子， 说话声戛然而止，裴郎的目光落在两个孩子的身上，眸光微微一暗。 哪个是哥哥哪个是弟弟，我真是一点也分不清楚。 罗檀岔开话头， 生的一模一样，现在就如此，以后可怎么办啊？ 陶姑姑笑道。 不碍事的，日后可以换着衣服打扮来分，况且孩子长大了，脾性都是不一样的，自然能分得清楚。 不过要怎么称呼呢？哪个是哥哥哪个是弟弟，小表妹连名字都没来得及给他们取。 罗檀顿了一顿，随即懊恼地笑了笑。 我总说不提起，可总是提起，罢了。 陶姑姑见状想要劝慰几句，却见谷雨和惊蛰从外面匆匆进来。谷雨道： 亲王回来了。 什么？ 裴郎和罗檀都是一怔，按照大梁军队的脚程应当还有月余才回京的。 亲王单独先带了人马赶回来了，可是夫人。 顿了顿， 裴郎才轻声道： 过去看看吧。 谢景行大踏步地往宫里走，短短一年时间足以改变太多事情。永乐帝和显德皇后双双离世，偌大的宫殿似乎也变得冷清了许多。邓公公笑道： 殿下先去看两位小少爷吧，陶姑姑和罗姑娘正与他们玩呢。 谢景行眉头一皱： 沈庙呢？ 话音未落，就看见谢景行自大厅后面绕过屏风，罗檀和陶姑姑手里抱着孩子走过来，裴郎跟在身后。襁褓中的婴儿大约方才睡醒，很是活泼地挥舞着小手，胖乎乎的小手在日头下分外可爱。谢景行的脚步一顿： 沈庙呢？ 他缓缓开口。裴郎上前一步，轻声道： 你去看看他吧。 高湛捋了捋全白的胡子，摇头道： 老夫已经竭力保了他的性命，这具身子本身已油尽灯枯，不过他有强烈的求生意志，或许有不甘的事情，不肯松下最后一口气。凭着那最后一口气，老夫用金针封住他的穴道，救了他一条命，但是也仅仅只是救了他的一条命而已。 祖父，这是什么意思？ 高阳问道。他离家多年，当初自走上仕途开始，同高家的理念背道而驰，被逐出家门，已经多年未与高家有往来。这一声祖父唤的竟让高湛的身子微微一颤。 意思就是他或许会永远地沉睡下去，虽然有呼吸有脉搏，但永远不会醒来，永远无法睁开眼。或许醒来了，但是…… 高湛说着看向高阳。 就如同你医治的叶家少爷一样，醒来之后会是什么样子，无人可知。 也就是说，沈庙醒来之后也许会变得和叶红光一样痴傻，不过更多的可能他只会像这样一年又一年沉睡下去，最后老死也不会睁开眼看谢景行一眼。 啊，那不就是…… 季雨舒把活死人三个字咽了下去，可是便是他不说出来，周围的人也懂高湛话中之意。 这样的话， 高湛问谢景行： 殿下，你还愿等吗？ 多久都无妨，他履行了他的承诺，等到我归来，我等他一辈子又如何？他的命是我的，没我的允许，阎王也不能拿走。 说话的时候，他眉眼冷厉，竟有永乐帝的冰寒，却仍旧带了属于他自己的狂肆，偏叫什么都不放在眼中。众人默然。沈庙闭着眼睛，听不到这些声音，他仿佛睡得十分安稳。罗檀说道： 出去吧，让他歇息一些日子也好，这么一年来他都未曾好好休息过。 谢锦行带那一双婴儿极好，周围跟了他多年的手下和好友见了他耐心的模样，险些惊掉了下巴。都说年轻的父亲虽然当父亲的时候很欢喜，但因为天生的粗枝大叶和不心细，总会抗拒带孩子，而谢景行这种性子又怎么都和温柔耐心沾不上边。但他的确是出乎众人的意料，每日都花时间和两个孩子待在一处，亲自把屎把尿也不嫌弃，还挑剔奶娘，一个大男人事无巨细都要过问。两个孩子如今只有乳名，都是谢景行娶的，一个叫初一，一个叫十五。众人都嫌这乳名取得太过随意，偏谢景行振振有词： 初一十五的月亮最圆，再说我自己的儿子叫什么名字关你们屁事，滚。 众人只好滚了。可什么都能不管，取名字不管，他照顾婴儿不管，该做的事情还是要做的。 永乐帝的传位诏书举朝皆知，如今天下太平，谢景行也要登基，登基顺其自然，那立后呢？立谁？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哟。我们下一集再见。